吧，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的走进冬奥会，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长城脚下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2020年12月下旬，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越野滑雪比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办。这次比赛一共有180多名选手参赛，同时也是建成后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迎来的第一次正式比赛。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占地106.55公顷，由9.7公里赛道和场馆运营综合区、运动员综合区、场馆媒体中心等功能区组成。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产生12项比赛的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赛道依山势而建，距离明长城遗址最近的一处仅有10几米，在长城脚下滑雪，感受跨越历史的那种厚重感。而在建设过程当中，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建设团队充分践行绿色办奥的理念，将冬奥场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张力介绍说， 那么越野滑雪中心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做最小的生态足迹。所以我们这儿选择的除了依山就势设计的这些赛道，当然这些赛道来自国际雪联专家他的帮助设计，其实这里头已经兼容了赛后包括山地自行车包括马术运动的一些需求。我们看到越野中心的那一座技术楼是被最小化，那么我们留下最小的生态足迹，把最大的环境留给将来赛后自然的这种休闲活动。 另外在张家口赛区还有一条闪耀夺目的冰玉环，将崇礼冬奥场馆群核心区连接了起来。冰玉环是一条 C 字形的廊道，整个步道冬季被白雪覆盖，自然嵌入周边山体，犹如一条冰玉环，接连起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山地转播中心和技术官员酒店。谈到冰玉环设计之初的灵感，张力说， 有一个瑞士的团队就提出了一个奥林匹克巨环的概念，非常的浪漫，也非常的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这里头可能有一些东西不是完全适合于竞赛的需要，但是这里头给我们的启发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连接不同场馆的这个观众的步行道组织在空中的话，那我们赛后是可以完整的把地表的这个山谷还给自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个叫冰玉环的这样一个步行桥。 赛时冰玉环可以连接各个场馆，便于观众来往于场馆之间，而赛后可以对漫步大道进行改造，用于娱乐、餐饮、演艺、休息、展览等功能。同时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计划在赛后打造成山地公园和户外冰上娱乐中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